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很多大作曲家都有自己的绰号，弗朗兹·约瑟夫·海顿，他的绰号就是交响乐之父。他的音乐幽默明快，而且呢还有宗教式的超脱，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同样是感受到了莫扎特的欢乐。而且他同莫扎特还有贝多芬三个人成为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他另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海顿爸爸。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海顿的几部非常著名的交响曲，其中有惊愕，还有军队，还有伦敦。这些交响曲其实全部都是在他的众多交响曲上百首交响曲当中非常受人瞩目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顿被尊称为交响乐之父，和莫扎特还有贝多芬三个人成为奥地利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绰号为海顿老爹。他29岁的时候呢，任宫廷乐长，从此呢就绑定老爹这个爱称，一直到77岁的时候去世。他旺盛的人气接得住群众，叫他老爹。有意思的是呢，连英国人赠送他的鹦鹉，但凡叫了主人，也是一口一个爸爸。其实呢，无论交响曲还是弦乐四重奏，都不是由他首创。不过呢，这两个尊称却并不过意，因为正是在他的培植下，这两种重要的器乐曲的题材才从草创进入了成熟的阶段。现在耳边已经很多朋友最喜欢了他的《惊愕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也是充满了这部交响曲精髓的惊愕感，就在这个乐章当中，就是吓唬贵族那一段。 瓦格纳在评论海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说他一生都追求平静安逸的生活，力图保持受人敬爱的地位，所以呢，他被看作是唯命是从，卑躬屈节。他不像莫扎特那样敢于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更不像贝多芬英勇主动地向黑暗现实发起猛攻。海顿就是海顿，他虽有时对屈辱的处境感到痛苦，却能安于现状，自得其乐。他的音乐风格正如他的个性，乐观、亲切、真诚、爽朗，还透着幽默。 海顿的风格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属于巴洛克风格的，他自己也承认也受到了巴赫的儿子他的次子艾曼纽尔巴赫对自己的影响。那其实呢，在海顿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这种复杂和细腻的一些变化。也有人把他的创作风格分为我们所熟悉的叫前莫扎特或者是后莫扎特时代，有这样的定义，这足以说明他和莫扎特他们俩之间的惺惺相惜，友情不断的加深。所以在海顿的作品当中，我们也总是能够听到莫扎特的风格。那你又不能不说莫扎特他的风格和海顿又被海顿有所影响。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被称为十大交响曲之一的海顿的第94号交响曲，金厄交响曲第四乐章，已经到最后了。那个时代的交响曲没有像后来作曲家们所写的那样的冗长。海顿的交响曲一般都在30分钟以内，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金厄交响曲一共4个乐章才22分钟。像我们后来很多作曲家他们所写的比较冗长的一些作品，其实对于很多初听交响乐的朋友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不过海顿的作品绝不会这样，是吧？很快的，我们半期《永恒的魅力》节目还没有结束，一部交响曲就已经结束了。那其实海顿发展出他的大众风格，也有人说这是迎合广大听众的口味，而导致了他空前的巨大成功。那是在18世纪90年代，他的英国之旅才激发了他的这种创作的大众风格。而在他的作品里，他也借鉴了很多像奥地利、克罗地亚的民间音乐的元素，将这些元素融合到他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也是民乐吧。在西方的民乐，在欧洲的民乐，他们也融入了交响曲里。好了，那在此刻我们马上要聆听到的是另外一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我特别带给大家，也是在这个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敦敦交响曲第一乐章。

继续来关注，昨天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60余名北京电视艺术家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李春良当选主席。新当选的主席李春良表示，今后北京市协将继续引导会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开展创作活动，鼓励会员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不断提高电视艺术水平。在电视艺术创作中，要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风貌，阐发和传播中国精神，深入继承传统，借鉴各类文化成果，鼓励探索和创新，提倡题材、体裁、形式及风格、流派的多样化，繁荣电视剧本创作，不断提高电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在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呢，我已经预告，就是在下半时段我们会一起来聆听海顿一部非常著名的交响曲，就是他的军队交响曲作品100号。那是在1794年3月31号，伦敦汉诺威的广场音乐厅首演了海顿的一部新的交响曲，这是12部伦敦交响曲当中的第8部。海顿的全部交响曲当中也是排在第100号，而演出呢真的是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尽管是首演，观众并没有用陌生的眼光去审视这部新作品，他们早已经熟悉海顿，热爱海顿，甚至崇拜海顿。那在当晚的首演仪式上，第2乐章就是应听众的热烈欢迎而重演的，在以后的演出当中，这个第2乐章必须要重演，几乎也成了惯例。这部作品很快就被评论界加了一个标题，就叫做军队。那今天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海顿的军队交响曲，我是汪卓，欢迎你回来。这里呢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其实这两天我们还是有礼品要送出的，其实这个奖品呢也是跟音乐会有关系，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给大家的家庭套餐门票，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会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每天呢我们会有3位朋友获奖，那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消息呢，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赠送奖品的活动当中的。那老规矩，还是前3位说我要的朋友就会送给你们这个套票的。海顿的军队交响曲的演出盛况在当时的伦敦主要报纸《伦敦时报》上有这样的记载，报上是这样写的，说海顿所写的另一部新交响曲做了第2次演出，他的中间乐章也就是第2乐章再次获得了纯粹是喊叫的喝彩声，从每个座位上响起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这样的呼声，而贵妇人们也无法自制了。海顿在伦敦见到这样的场面并不稀奇，他的12部伦敦交响曲每一部都受到这样的欢迎，而享誉之隆重甚至超过了葬在西斯敏大教堂里的亨德尔。 像我们刚才所描写的海顿这位大作曲家在他的这部作品首演的时候呢，获得了那么多的喝彩声，可是在音乐史上像海顿这样一出手就成功的作曲家并不是很多，相反的例子却是数不胜数的。舒伯特是一个典型的，他生前呢也是饱尝艰辛，写出9部交响曲没有1部演奏过。巴赫一生默默无闻，他的作品浩如烟海，是德奥音乐传统的基石，真正的价值却是在身后100年才被人们所认识。歌剧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卡门》一上演就遭到了恶评，比才在37岁的时候离开人世，与这部歌剧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气的呢？而海顿在成年以后就不再受生活的折磨，他的音乐才能使他总不至于为家人的温饱而奔波。那在这里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他军队交响曲当中最著名的第二乐章。海顿写军队交响曲的时候呢，欧洲大陆正是战云密布，由于法兰西革命废除帝制实行共和，也是招来了一些封建君主国的军事干涉吧。那在1792年的时候呢，法国向奥地利、普鲁士还有萨丁宣战，1793年欧洲组成了反法同盟，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这个时候呢，拿破仑也是初露峥嵘的战争也是一个锋芒小事吧，这也是让人感到战争恐怖的临近。谁也不知道拿破仑他的战争野心有多大，谁也预料不到他的战争会延续到20多年。人们只是从空气里闻到了刺鼻的硝烟气，它使人精神亢奋。而海顿两次到英国都是经过了法国和普鲁士，那里的战争气氛他有直接的感受过，那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音乐里，展示给了伦敦的听众，自然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的。那现在耳边来到的已经是军队交响曲的第三乐章。